三个月的全国厨艺交流比赛，剩下最后决赛的两位厨艺师傅是广东省广州市阳城楼的廖杰廖师傅。三，代表香港的香港沐浴楼的龙坤宝师傅。八派代表的比赛评判团同志定下的三项决赛，第一项是煮白饭， 二号米，四号米。 龙师傅的二号米呢，是天津的小站米。天津因为天气干燥，米是自然的阳光晒干的，米身比较硬。廖师傅选的四号米呢，是江南的香米。南方因为潮湿，米是用机器烘干的，米的外层会龟裂，但是煮起来呢，饭比较软。 这个廖师傅的饭呢，白饭有一种这个荷叶的香味，嚼起来有一种这个弹性，还有一种稻米原来的稻香味，两人饭呢都很可口。但是这个龙师傅的饭呢，它里边有一种人参，在嘴里有一种余味，我们就凭这种余味呢，所以这个分数就高出了。 第一回合胜利是龙坤宝师傅。师傅表演的是失传已久的豆腐雕刻，因为这种功夫一定要在水里进行，所以训练的时候也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而这边的龙师傅呢，刻了个八角菱形，这跟一般的雕法不一样。 技冠中华。 龙师傅雕的是一座水晶长城。原来刚才雕的八角菱形呢，颠倒过来就是一个聚光盆，把室内的这个灯光啊折射出去了。 会不会有危险？ 你们的孩子可能，你还是尽快赶过来吧。 可是我现在在比赛啊。 那你尽快赶过来吧。 第二回合结果是廖杰师傅的豆腐雕刻胜出。刚才是1-1打个平手，现在是关键的第三个回合，廖杰师傅的灌汤黄鱼对龙坤宝师傅的海龙蒸粥。 海龙蒸猪， 我拒绝。 你是廖杰同志吗？你爱人有一封信给你。 事业跟我之间，丽丽做了一个抉择，我也做了一个抉择。我不想再做你身边的一件附属品，我要去追求我自己的生活。保重，阿杰，祝你幸福，冰上。 要咁多，我谂系嗰啲太空人嘅回流影响嘅啫。 唉，请咗过去，唔够两个月又翻过嚟，又要请一批。 阿婶婆，婶婆，你做紧生炒排骨啦？做紧咩啊你？ 仲好講，你嗰張生抽過期嘅，大佬，我俾幾嚿水你考試，你變成過期生抽，你睇下日子，你睇下日子，你睇下日子。 算啦算啦，而家試食比分啦。 咩啊？ 試食比分啊！ 你嗰張有冇過期啊？ 今次落選嘅三名廚師分別係八號嘅陳吉師傅、21號嘅林強師傅， 同埋15號嘅趙廣生師傅。 You are disqualified. You are disqualified. You are disqualified. You are disqualified. You are disqualified. You are disqualified. You are disqualified. You are 坐 西 哥来啊，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 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西哥，唯有跟住佢，唉，唯有自己都过埋去捞翻份柱，大家保持密切关系啊，系嘛？ 阿生，你唔好教坏啲僆啊！啊，要十皮嘢，帮我洗住先。 全叔，我哋呢份嘢累唔少人啦、啊，我惊第日生仔冇屎忽咋。 我哋做捞家嘅唔系咁易转行噶，你做柱点做啊？ 点唔得啊？ 啊！我早转咗啦，就做有钱教师啦，起码教唔掂打到佢掂啦。你？劈友啊叻，斬雞斬鴨，衰人揾我啦！ 何仔，新哥回心轉意啊！ 你記住俾翻十皮啊，全叔啊！ 仲有啊！ 唔該曬你。 一定我有啊，仲有轉教師。 新哥，大哥。喂， 喂，新哥。 喂，你撳住我做咩？ 你想學就學，怕怕死。 喂喂喂，講國語。 你想学做厨，怕怕辛苦， 咩都辛苦了吧？ 如果你想呢，拿这张卡片去湾仔的马哈楼找那老板，就是我介绍的。 李冰梅啊，我是陆羽楼的轮空宝，通常别人叫我阿宝。我那个。 温宝介绍你嚟嘅， 系 啊，啊，峰哥， 你同佢好熟嘅咩？ 啊，细叔伯咯， 细叔伯啊， 啊， 哦，既然咁熟，佢介绍到嘅，我哋会好地咁招呼你嘅。 系，多谢欧生， 唔好叫欧生，想学水嘅叫师傅啦。 师傅， 梁友嚟做主咁啊，峰哥嘅小对头专登介绍呢条友嚟。叫领友拍手， 系听住听住，新伙计龙坤宝介绍嚟嘅。 阿弟，大家好。 靓仔，过嚟。 啊， 你新仔唔识嘢就执把开始啦。 点执啊？ 用手执啦，中意几多执几多。50元公母雞丁，汁啊！ 雞丁就有雞啦嚇，好似花生同辣椒。阿叔啊，執咗之後啲嘢擺邊啊？收到收到。雞丁啊，好雞丁。 几好，分翻开佢。啊！喂，识执梗系识分噶，黑人取消张单咁啊，点算啊？啱唔啱啊？招数。 我屙尿。 你几夜喎？新嚟噶？我系欧兆峰个女欧嘉慧。 诶，赵公室。 你手揸个嘢喎，嗰只啊？ 黎影星啊，山山，黎影啊，许啊，福还。 我哋老细同佢女拣鬼， 我呢啲叫每日一击啊嘛，佢个女又唔想喺度做，咁啊谂下佢激佢老豆，我就赶佢走啦。 不惯，冇鬼用啊，执把都唔掂，过嚟，去水塔帮手。 啊，海鲜啊！哎，我批评我好叻噶，不过汤圆未汤过。 最好啦，喂，攞条鱼过嚟啊！我拜神， 拜神。 我哋呢行嘅规矩，超过100斤嘅鱼就要拜神噶啦。 100斤？喂，唔系啊，你咁大条鱼，你劏咗佢，放生啦、啊！ 放生？你俾两皮嘢我放生啦、啊！嚟，俾条鱼佢啦！喂， 喂，哥，哇！哇！ 条鱼几时？ 玩下佢先嘛。 哇！好啱啊，今日嚟玩人。 正一摸下糯米鸡，够烦个。 哇！ 唔系咁新鲜啫喎， 喂，条鱼啱啱捞出嚟喎，游水扎扎跳喎， 哇，条鱼好新鲜喎，仲生猛添喎。 你一嚿飯咁過嚟幫我手揾佢啦。 Let me help you. Yes, go, 帮手。 喂喂， 哇！你同你老豆讲英文啊？ 系啊，都怀念同佢沟通唔到啦，咪索性讲英文啦。你仲方便我登台喎？ 登台？系得得得。 Thank you. 喂，你识讲英文之外，你仲识讲咩？ 我仲识讲法文噶。 唔系啊嘛。 VV。 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條魚啊！做咩你搞條魚咧？哇！好腥啊！哇！嗰條魚嚟噶，咁鹹濕嘅。 喂，講明先啊！鹹濕你嗰係佢，唔係我啊！ 你哋夾埋嘅， 夾埋，你夾出嚟睇下。 哇！嗰度幾鬼小木頭，咁樣大兩大。 哎呀，冇啦冇啦，呢條契仔都幾襟玩，為咗玩翻咗我哋兩皮幾嘢，使唔使？ 就兩皮幾嘢，我玩翻夠本衰仔啊！ 阿叔啊，乜老細同個新仔咁大仇口嘅？唉，鬼叫佢係龍君寶嘅細侄咧！啊，本來我哋老細咧就坐硬香港廚藝會會長個位噶啦嘛，龍君寶一嚟就立咗佢，唉，有辦法啦！ 叫咗你哋咧，就唔好幫貴你做嘢。究竟邊個咁把炮啊？我全叔個100,000放數啊！ 啊，前一個仔喎， 慘啊慘啊！ 啊，新哥啊，咁我哋見你學廚咁辛苦，咁啊，大家諗住遊啲水腳等你走佬咁啊！喂，唔係深圳有選個婆乸有三藩市澳洲噶，唔使申請噶，係嘛？ 借貴你嚟放貴你嚟，你算巴閉。你幾多識計數啊？加減乘除你都未識喎。放數 啊，星哥啊， 咩？ 其實咧就同阿全叔傾好嘅，即係佢三分息啊嘛。 我哋方便六分息 啊。我哋淨談三分息喎。 收聲！十秒之內你答唔到我啲問題咧，你個個食半鵪鶉。答到嘅，我幫你壓曬。嗱，嚟啦嚇！全叔100,000三分息，你答你釘答釘，兩個禮拜後佢先可以還翻錢俾你嘅話，你話你哋要計到幾多分息先可以填翻條數？叮！ 十攞紙筆啦，心算啦， 七。差都冇剩，到時我真係唔知你揾咩賠俾全叔。 新哥，胡椒粉啦。 睇嚟啊，佢買胡椒啊，橫掂都要爭佢只椒鹽牛脷啊。 啊？喂，佢數攞翻嚟未啊？ 約咗星期三喺福林過啊，大佬。 唉，做啲嘢都唔得。 爱情不过是一件普通的玩意，一点儿不稀奇。人在他的眼里，嬉笑。 切的都是有什么了不起。爱情不过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一点都不稀奇。男人的日子，一切无趣的都是一点都 不稀奇。冇啊，咁嘅水准，而家可以捞长哥啊？ 咁算唔算一个问题先？ 唔系啊， 吓，识打咩？条命仔啊！ 哇！咩？唱得唔难听，都唔知唱乜。不如等我唱就好啦。 还不是大家集体骗自己，什么叫情，什么叫迷，还不是男的女的在出戏。你要是爱上了他，你就自己走危险。你要是爱上了他，你就死在他。 喂，俾阿勉，啲女人殺你唔關我哋男人事啦。 條女嚟嘅，幾 high 喎， 啱啱溝嘅。 恭喜啊！ 我都恭喜你啊！ 什麼叫情，什麼叫義，還不是大家自己騙自己。什麼叫情， 什麼叫義，哇！大哥中意嗰只松毛狗噶，如果我哋幫大哥溝到條女。大哥就唔使去加拿大，咁我哋就唔使解散啦。 想溝你咧，不如你想邊個溝一溝啦？ 溝你， 唔係溝我哋，大佬啊，係 咯， 就你冇嘢食，你唔住啊嘛。大哥唔好放棄，放棄。 我 唔理，笠都笠部的士翻嚟。喂，嗱，嬲啊，开的士台，叫两部的士嚟，同阿松开路啊。 好啊，快啲啊！ 点啊？冇车咁 cheap 啊？使唔使我兜你啊？不如我兜你啊！一脚啊！喂！ 喂，唔好咁得戚好嘛？ 啊，我趁你架车嘛！ 你头先话唔受沟噶喎？ 我而家受啊，得唔得？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咁都激佢唔到嘅。 系啊，你老豆升我职噶， 我帮你手啊。 好啊，喂，我有个难题，帮我抽奖。 呢只咧？ 哇，同花顺。 喂，我想问你咧，点解你飞咗嗰个 friend friend 嘅？ 喂，你有冇睇到佢平时咁样啤住我噶？啲职业女杀手咁。 咁佢系衰相啲嘅。 可以啦，冇得倾。始终都系中意啲纯情啲嘅，山口百惠。 山口百惠，其实我都几似佢噶，特别大家瞓醒嘅时候，都系眼蒙蒙咁。 喂， あなたはきっと妙な差です。 诶， 即系， 我即系问你系咪三浦有和啊？ 我唔系三浦，不过我都兴周围嘅浦。 你等等啊！点解我会攞支竹嘅？是但啦。诶，我送支竹俾你啊！ 送支竹俾我做咩？我从来都唔晾衫噶。 唔系啊，我想你陪我周围去，我唔想再留喺满汉楼，我要自由，我要四围咁去蒲。 哇！你睇你个眼袋都跌到落个空，仲蒲？不过我不嬲都向往一啲安定啲嘅生活，同一个中意嘅人喺埋一齐。 我终于揾到一个欣赏我嘅人啦！ 喂！ 我喺度啊，你去边啊？ 我喺加拿大啊，我揾咗份校务，总算安定之业啊！你都系啊，唱好你嘅歌啊！咁样人生先有目标噶。 你保重啊！ 几次打白位？ 喂，你后面啊，后面 ，miss 啱 ，stop call him， 出去帮手。 Wait a minute，my face so yeah，go 帮手。 Yes，no problem。 呢铺你倒埋佢啊 ，see you later。 我冇啤啊！ 洗碗你都唔掂，有我升你职嘅，吹倒垃圾，垃圾唔会烂啦。 你俾翻份话事听我。 小姐几位啊？先生几位啊？ 十位。 好好啊，呢边啦，呢边啦。咁多喺呢边啦， 阿嫂，你对鞋啊！ 喂，揿几多响嘅？喂， 喂，讲嘢，点啊？啊，我叫你亲自收翻条数俾阿公搞掂未啊？咁即系有问题啦，撑你老屎啊！我而家翻紧工啊！ 唔使啊，大佬，我哋约咗成班兄弟同埋摩罗枪喺满汉楼讲数啊，唔使两头弹啊，大佬。 咩？ 满啊，满汉楼啊，喂， 咩？唔好啊，喂， 强哥，我哋而家七折收数啊，你冇理由仲唔还钱噶喎？ 你阿嫂打伤我阿嫂啊，欠你嘅七折就用嚟做汤药费， 七皮嘢喎嗰度，你阿嫂仲未够伤嘛？ 好似讲数喎。喺度当生意教飞。 喂， 你边个？ 你个女咯。 我边？ 诶，易找钱啲嘛。 你唔好激我啦，就喺度讲数啊。我报警啦 吓。唔使啦，我哋跑得早。 吓，哦， 已经仆咗佢哋好耐啦。 阿 Sir， 会唔会开枪噶？ 你买货未啊？ 买咗。 得啦。 喂，老实咁，边个招呼佢哋啊？ 系噃，咁样。 我想到起生品了。 阿生， 哎，老细， 俾個機會你學做樓面。 啊，收到。 我招呼九號、十號台啊。 阿哥。 玩低。 老細咩事啊？ 喂，張少咪為咗幾皮嘢搞到咁大陣仗。 我條女塊面而家花曬，你話大唔大鑊啊？ 大鑊過呢度有黃喜，飲臘架餐啊！ 我就冇啊，飲臘架餐 唔好啊， 飲臘架餐 冇啊， 飲臘架餐咩？ 冇啊， 哦，有啊，阿生哥， 仲臘嘢走。 点解冇激死？ 你阿生哥， 有冇同买医疗保险？冇之后买有啊家保。 去， 等我碾赢你以前条仔，喂个鱼俾我哋睇。我数三声。三声之后，我要你输得贴贴服服。 但系如果我赢咗，你要俾翻钱我啲僆咯。 如果你输咗，你要赔多70,000俾我，仲要同我条女道歉。 好啊， 夹咗保啦。 一。 架撑，唔好喐住。 磅水， 我一赔六噶啦，磅水。我而家终于明白，你点解要飞呢条女啊？ 哎呀，昌哥，你点可以咁样讲啊？真 我顶 你 走。 昌哥，唔系啦，昌哥，昌哥唔系啦，昌 昌。包浆都冇料到噃，鳄鱼头老衬底啫噃。多谢阿叔出去打完场先得 吓，喂，你都叫好声啊你！ 多谢你，哎，那是话你还钱就得噶啦。我叫你招呼人客，你先同人咬手瓜，翻入去。系咁多位大佬，系我啲树嘅老板，请大家食点心。嘿，唔好客气，请，唔好客气啊，请，请食点心啊。 唔系啊嘛。 大佬，唔好去！ 记住啊，朝早翻嚟签保啊！ 扫晒衰气，扫晒衰气， 唉，扫晒黄气啊！ 扫晒黄气啊！ 走啊，走啊！ 啊！你都算巴閉喎， 槍槍難中嘅夥計啊！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對唔住，陳 Sir， 你好彩，揾班僆同你頂曬， 下次一定闖死你啊！ 有咩事咧？我哋都全部幫你頂啊！你放心啊，公， 係咯，我唔係你公啊，係太公， 太公， 太公，太公。 我成日同佢哋講啊，撈偏門冇啖安樂茶飯，真係唔生食。 係，師傅， 分開咯。 我唔系师傅啊，原来龙君冇叫你嚟，害到我鸡毛鸭血噶。 你俾次机会我啊， 唔好翻嚟啊！ 集团董事长， 我欧兆峰，有咩指教啊？ 乜你识正满汉全席嘅咩？ 当然啦，我师承四川郑兴元嘅。 郑兴元嘅师傅我识噶，但就未听过你嘅名 字。欧兆峰啊！ 呢个世界就好多人浑水摸鱼嘅，可唔可以睇下你嘅厨房啊？ 厨房？ 乜规矩嘅你啊？ 啊？咩嚟噶？ 做埋南面咩人噶？ 我哋系超凡集团嘅，迟啲会联络你噶啦。一阵间留低呢个姓名地址俾我。 整干炒牛河系嘛，低价嘢嚟啫喎。 系啊，厨房有两样黑星，一边系干炒牛河，一边系咕噜肉。 冇错， 干炒牛河好讲喎，油多会油淋淋，油少会黐黄，而且每条河粉要色味均匀，豉油多会太重味，豉油唔够会淡茂茂。牛肉用滚油拉六成熟，原汁就会留喺牛肉里边，再起镬煮多两成，就会香滑爽口。当牛河上台嘅时候，一夹起佢咧，唔能够有多余嘅油同埋豉油喺碟里边，咁样先至叫够干身，唔会立口。佢咁做法，除咗保留肉嘅原汁之外，仲有铁板嘅香味。 点做都系条干炒牛河啫。 请试下我哋脆皮干炒牛河， 好香啊！好味喎， 脆皮大牙有冧酒香味，牛肉原汁，好嘢。不如等我整味咕噜肉礼品评下咧，好嘛？ 咕噜肉， 咕噜肉最紧要系啲甜酸汁，唔可以抢走啲肉味， 同埋排骨嗰层皮一定要脆口。 排骨， 生粉， 佢系咪唔记得廿五啲杂面粉，所以加部分？ 佢咁样处理系唔想啲面粉抢走肉味。 片汁，烤箱，冰， 仿膳曾经系咁样做过，但唔系代表你可以过到骨。 过骨，我咩过骨啊？ 我呢世人最睇唔过眼就系啲人成日典当嘅。横掂今次环游世界翻嚟，都系想将满汉全席介绍俾啲世人。咁啊，你拜我为师啊？ 我拜你为师，你有咩教俾我啊？ 教你整满汉全席， 睇下边个好本事嘅啫。 你有冇整过满汉全席啊？ 在香港的历史之中曾经举办过两次满汉全席，而我哋峰哥都参与过一次噃。 系啊， 系参与咋？咁啦，我哋用一个月时间筹备买料入货，一个月后宴开三晚，三晚都用唔同嘅主菜，包括酱鼻、红掌、猴脑，邀请世界各地嘅食家名厨做评判，睇下边个系真正嘅满汉全席。你输咗，就要留低间铺同招牌。仲要拜我为师， 哇！你咁懒， 5000万噃， 冇错，5000万，我输就输5000万，呢个盘系有你着数，够唔够得同我斗？ 斗，分身都支持你啊！ 系啊，支持你，支持你，系啊！ 赢紧啦，做咩唔斗啊？ 系赢紧啦，我哋 斗啊！ 咁样斗， 只要你签咗份合约，喺正月15日嘅比赛赢到我，呢5000万归你，点啊？ 嚟啦，唔怕喎， 5000万啊！ 斗就斗啦， 系咯，斗 好，比赛见啦。 咩啊？翻去攞个头盔唔得啊？ 快啲啊！呢度唔留得你啊！ 咁啊，剩几多？ 就买啊！ 老细啊，本案流程5000万咩？ 饮食业系中国人嘅王国，我要逐区逐区将佢哋侵略，好快我就可以垄断香港嘅高级饮食市场。呢一区最老字号嘅系满汉楼，所以我就先揾佢落手。 嗱，满汉楼上下一条心，赢紧佢噶吓。嗱，每人出14个月粮，加15%嘅人工，好唔好？ 好。好好不过咁啊，峰哥，我辞职啊！ 我都辞职，我辞职。 喂，唔系啊嘛，做咩事辞职啊？吓！ 啊，峰哥啊，咁嘅，嗰个超凡嘅董事长阿黄荣话，如果你输咗，咁呢间酒楼啊交俾我打你。 系啊， 另外咁多兄弟有3%就股份 嘅。系啊， 喂，咁串同我人嚟扇我啫，你哋咁 多人唔系咁讲嘅， 为咗我哋兄弟着想。 吓， 你输啦。 系咯系咯系咯，兄弟一场分钱唔关你输咗佢啦，好唔好？ 玩嘢博同情啫， 系咯，平时个女警亲佢都冇系，做戏啫嘛。 师傅，师傅， 心有冇浅啲啊？荷包蟹肉，诶，我识煎荷包蛋就荷包啦。嗱，你哋啊，玲玲玲玲啊，惊你哋俾我切2肉，就一系放你哋走噶啦。就你啦，咁大只，还拖，俾你，俾你。 3隻蛋， 跟住， 跟住就2汤匙油。跟住小许盐，小许盐即系咁啦，捞埋佢啦，包佢实得噶啦，今次唔得嘅，又唔得嘅，耶！ 咁样噶， 我抢埋啊！介绍你俾朋友识， 不如我哋揾人帮手啊！ 揾边个？边个会帮我哋？ 陆雨楼嘅龙坤部。 知不知道学满汉学习要学多久？那知不知道1-2个人做不了满汉全席？那什么叫满汉全席？知不知道？ 满汉全席的菜单呢，一共是108道菜，它分3天3夜6道宴席，是汇集了全国东西南北各地的名菜，可以说是神州的饮食精华了。当年满族人入关统治汉人，官场上呢，满汉两族尊卑有分，明争暗斗。后来为了解除满汉的不和，清朝的康熙皇帝就借着60岁大寿大摆宴席，头一次把满人的菜单和汉人的菜单合并起来，让在座的满汉百官呢同席共餐，所以就叫做满汉全席。在辛亥革命之后呢，宫廷的御厨流入了民间，开设了仿膳饭庄，所传的后人又因为不和，分成赵派和牛派等几个派别，各自发展了。那个挑战的超凡集团姓黄的是牛派，而你爸爸是赵派。 喂，咁龙哥，你系满汉边一派啊？ 其实我不会做满汉全席。 妈呀！ 不过你们俩放心，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他在广州。 他在广州。 他在广州。 廖杰师傅在哪里？ 边鬼啊？ 廖杰师傅啊？ 他烧耐咯。 烧耐？咁点啊？ 阿杰哥啊，嗰啲罐头2个价钱，叫人点嗨啊？ 唔系咁冇水准啊！ 喂，佢系杰哥啊？ 又自己打啲茅台粥翻嚟啊！ 猪咁少啊！哇！食咩？ 海鲜粥会饭。 我想食咩？ 干炒螺。干 炒螺。你知你自己养，大咗啦。 惊啲人叫我签名啊！ 喂，如果想知佢系咪大厨咧，睇下食嘢讲唔讲究就知。 咁佢叫咗咩食啊？ 阿哥，叫咗咩食啊？ 海鲜杂烩饭啦！ 海鲜杂烩饭， 海鲜杂烩饭。哎，阿哥，嗰张台啊， 系啊， 我帮你拎过去。 老细唔中意喎， 你中意呢啲啊？ 咁啊，老细冇所谓嘅。 咁样得唔得噶？ 哎，就系想去发烂仔，依家走去厨房嗰度炒碟，煮啲自己食，咁啊，只系真咯。喂，做咩啊？你前搓面粉噶？ 唔系，我前帮人洗头噶。嗰头痕唔痕啊？啲水啱唔啱啊？ 喂， 使唔使落啲芋 头？冇啊！你搞到我真系好痕个头。 啊，顺便啦。 喂，唔好搞我啦，搞我啊！ 得啦， 哥。 我吹头啦。 小金，我先就备饭。 啊？冇啲价钱牌嘅。 佢咩證據證明佢自己做大廚？ 喂，佢唔會俾我哋上去佢屋企嘅喎。 唔俾，唔俾一堆冧佢。 好。 係唔係講呢啲啊？咪話灌醉佢。 灌醉佢？佢有咁多茅台，你醉佢都未醉啦。 醉。 台尾啊， 虾膏啊！ 喂喂，阿哥，喂，皇后大道东喺边啊？ 上边。 你企咧？ 西边。 西边边度啊？ 三楼十七号。 OK， 去啦。 喂喂喂，咩 啊？拖埋佢走啊！ 你又 抢 嘢？ 喂，你解得好大阵走脆噶，你问下系咪？ 开闸啊！ 我揾灯仔先啊！ 哎呀，哇！你死佬重到， 哎呀！哇，咸湿佬嚟噶，佢醒咗我就万劫不保啊！ 仲 系啊！做咩啊？你扶住佢，哎呀，咁重啊！ 佢老重啊！哎呀， 你停住先，我揾嘢隔住啊！ 喂，我顶唔顺啊！ 啊！ 喂，哎 呀！ 做咩？ 系啊。 吓！ 廖杰师傅荣获第十八届天下第一厨啊！ 系喎，原来佢就系天下第一厨。 哇！你唔好为我做鬼嘢嚟噶！ 嗱，人我哋又揾到啦，不过我哋两个都觉得佢咧就好。 入啊，仲冇你讲得咁 威啊！即系话佢咧就好。 Great 啊，即系。 屎忽鬼啦，咁点啊？ 吓？点啊？ 仲要我哋揾到个人？其实呢，我们找了你好久了，一直以为你在日本，后来千山万水才找到，原来你在上海。 你讲翻广东话得噶啦，我识听噶。 哦， 追查 啊，我是东华地产副科长赵广生。 呢张卡片我头先俾你的 唔好意思，系呢个咧就是我哋发展的地图。虽然就唔够你上海浦东嗰个咁劲，不过始终都系有商住区啦。啊，呢个酒店、高尔夫球场、马场，甚至呢个火葬场嘅。 你调转咗张地图啦。 我系专登顺住俾你睇。 我哋公司好注重环保 啊。有，我哋有水耕田植林区同埋填保护区。 呢度得几万平，可以起得咁多嘢噶？ 你唔好誤會，呢個遊樂場只不過係我哋化糞池嗰個位置所在嚟嘅啫。誒，仲有我哋公司將會發展嘅就係呢個核電廠咧，同埋呢個係人工湖，即係 artificial lake 嘅。 啊，係係係，廖先生唔該，喺邊度啊？唔係，咁你知唔知幾時翻超級市場啊？你唔知啊？嚇？你唔係管呢個部門？咁我應該問邊個部門先啱咧嚇？ 呢个慢慢腾腾转 嚟。阿赵生又嚟见知国家啦。 唉，老同志， 我仲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得得得，我隔远啲啊 吓。咁呢度。 啊，公司啊嘛，拆咗嚟起机场噶。 我依家再带你睇咧，但系呢 个。对住对唔住，诶，攞去唔使嘅，唔使嘅，唔使嘅，攞去攞去，你爷爷瞓啦，姐姐姐姐。 其实我就话唔到事啊，不过我可以带你见我老细。你见到我老细嗰阵时咧， 赵生，你见你国家， 你见我老细， 我唔可以讲咗啦。你咁快就讲，你唔好再讲啊，唔好再讲啊。 你老板系咩人？佢叫咩名噶？ 啊，你识佢啊？不过可能好耐冇见，见到咧或者第一眼都未必认识佢。不过咧就喂， 我估我唔估啊。例如我记得呢张咧系广州第一亨佢林。广州冇错，有间东华地产公司。 系啊系啊。 但系佢都冇住广州呢个人喎。喺香港有三个，一个系专收贵你嘅贵你佬，一个系 J 嘅，另外一个系揸的士嘅，唔知你系边个咧？ 唔系唔系，喂喂喂，喂，小姐，你听我讲啊，真系有朋友想见你，小姐。 哇哇喂哇喂喂，佢想见你噶，你都想见佢噶。 阿赵生又见知国家啦，阿赵生又见知国家啦，赵生又见知国家。姐姐，我想你见个人啊！ 你咪上翻个女仔先。打走在漫漫人生路。我闻到佢阵味啊嘛！哎，呢度， 你睇到冇啊？ 咧，嗰度啦。 咩事咩事？ 有人抢嘢啊！新郎，我冇翻嘅。开门啊！喂，有冇人喺度啊？喂喂，开门！ 你知唔知啊？依家我估嘅啫。喂喂喂，开门啊！喂，有冇人啊？喂， 开门啊！俾个手提电话，你知唔知打翻公安局揾多几个人？ 好啊，多谢同志。 我系啊， 公安同志，做咩撞我有门啊？有贼入咗屋嘛？ 系咩？喂喂，你住呢度嘅咩？住宿舍嚟噶嘛？朋友都唔同人住啦，有咁多人嘅。 哇！快少少，快少少啊！ 离开啦。 快啲，唔該。喂， 佢唔係嗰個賊喎。 好，我幫你出嚟揾下。 喂，邊個打到我長腿咁啫咁啊？你睇我老婆我。 等 着 你五年 了。是吗？那就真好了。 有一样东西你会很开心，我还跟你坐大个仔。 是吗？帮我们的仔出了世吗？我哋只系希望你鼓励佢出翻山，煮翻满汉全席。你知唔知全个中国而家冇乜几个人识煮噶啦？你当保护国宝啦！ 你煮唔煮满汉唔关我事噶。 你当可怜佢得唔得啊？ 佢话过佢唔中意人哋可怜佢噶。 喂，你唔系佢咩普通朋友啊？你系佢嘅爱人啊！ 你没有第二个人的。有一次我掉到山谷里，他都不知道我掉到哪里。最后阿紫告诉我，要爬起来只有靠自己。今天也是一样，能够救他的人呢，就只有他自己。 我条裤，唔该。 好啊，你冇事，冇事唔死得。 好惊啊！ 唔使惊啦，安全落地。 哎，对不起啊，是个误会，我们认识。 唔该晒，老细。要睇老细啊，喂。 老细， 老细， 我哋咧系嚟代替廖杰师傅咧，等佢落香港受训。 多谢指教。 老细， 老细。 廖师傅，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港九饮食界同仁一起欢迎您的到来。 我是西北楼的代表，我是富都城中菜部的代表，我是醉仙楼的代表， 我是楼上楼的代表， 我是制烟楼的代表， 我是金龙阁的代表， 我是龙洞酒店的代表， 我是玉蟾楼的代表。 我真的好羡慕，虽然我的商行这么成功，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这么多同业可以为我鼓掌，这样子下一年的事情。 我是满汉楼的代表。 我似唔似生口白云人？ 剪头发，定系戴假发？ 我惊红色太似咕噜肉啊嘛。 咁而家咧？ 冬菇咯，应节啊。 喂，茅台咧？ 李师傅，我帮你开。 廖师傅。我们等待了多年的灌汤黄鱼，珍珠汤丸。 哇，好咸啊， 好苦啊， 哇，好香啊，好香啊。 我来试。 条腰难食， 好苦啊条鱼。 卖相好， 卖相好。廖兄，你好像只记得蒸条的手法，却忘记了蒸条的感觉。 点解会咁噶？ 他可能失忆太久，又加饮酒过多，体能和五觉都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五觉第一种就是味觉。来看他味蕾，就因为喝酒太多，已经麻木了。不断的用冷热刺激味蕾，使它收缩扩张，恢复血液循环。 不 打。 再用82种不同的极端味道来刺激它的味觉。 不用不用啊。我帮你们过期啊。 哦，可能啊。 哎哎哎。 做厨的腰马要扎实，特别长时间站立时腿一定要够力。接着还要训练嗅觉，首先要清理鼻腔。然后给它吸纯氧，让它呼吸通畅。 阿娇， 好舒服了，边好屁呀！ 对不住，我系想下阵未放噶。 哇，咁莫非佢嗅觉已经恢复正常，仲去咗一个高嘅层次？ 嗯，这是不对的。 我唔明， 系我放咗个屁。 第三样还视觉，因为在主持的过程中一定要看到材料的变化，所以一定要在乌烟瘴气的室内训练你敏锐的观察力。要是在里面找到了，可以打开对面的门出去。 好，再见。哇， 哎哎呀，爆死我，快死了。 你快向边学啊。 哇，你 洋 葱头都卖唔死啦嘛？ 你仲 闻 唔 闻 到？ 边度？多谢咧，多谢边处啊？同意啦，喺边处啊？ 廖师傅真还好醒目，好快就恢复视觉，一早就抽出来。 你哋喺入边咁耐，睇嚟有排训练咯。 现在用针灸增强你的听觉敏感度。 你讲咩啊？你讲咩啊？ 我冇讲嘢啊。 我睇到佢好喐，但我听唔到你讲嘢啊。 喂，龙师傅啊，你系咪针对佢缩咗啊？沙沙声， 听到什么？ 上叶一台咯。哎哎，而家上叶二台是真 啊。哦，那可能插错天线了。 而家唱咩歌啊？ 黎明，唔系蒋国荣。 我收下百幅相啦。 嗱。 你刚才的五觉已全部恢复，但系呢，只是个躯壳，却没有灵魂。 对唔住，累迟咗。 喂，累得做咩？头可以听到我讲话。 我听到。 可以所谓的灵魂呢，就是他的一颗心。 对。 喂，你想煮一样东西呢，不就是为了想别人吃得津津有味吗？所以呢，这颗心是最重要的，知不知道？ 哇！ 喂喂喂喂喂，这么演完结喂喂！ 哎， 快点，快点同我玩！龙花，龙花，我是谁啊？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是兵长？我打工的。打工的？打工怎么这么精？总判工的都不知道。我是啊。讲大话是吧？玩意儿嘛，都来！哎呦，你们要受伤了，兵哥可以参加比赛。哎，别叫廖志出来。 快去报警！报警！喂，我们打算没报警嘛。老兄，九九九，快去了！九九九！喂，报！哎呀妈呀，报警！我这不……我们该各位，有什么事请到外面说好吗？这个是我们做生意的地方。谁告你？ 打电话报警话有人打交。系我系我系我。呢个所有嘢都系我指示，我跟你哋包落口供。 喂，够唔够胆再跟我再赌一盘？ 如果你要输了，就一瞬间买下楼洗碗。 好， 但如果满口流输咗，我就要你斩咗你嘅右手，炒俾自己食。我会准备好合约，听日一齐上律师楼签啊。 好，依嘢未定。 好，喐咩？ 喂，喂，唔係唔係講嘢，係佢啊！喂，放手啊！我咪即告落嚟，咪當你受賄啊！蒸魚、蒸蛋、大豆芽菜、千寶羊豬肉湯。 仲有通丸啊！呢啲都系我以前整俾你食嘅。嗯，我好多年冇煮啦。以前你都话我煮得唔好。食到最好嘅嘢，有时都唔系好幸福嘅啫。因为你食完佢之后，再食其他嘅嘢。 就会觉得唔好味。咁多年为咗工作，备餐冇餐，搞到食冇定时。我都好耐冇食过你煮嘅嘢。我伤感做嘢，精神紧张，搞到肠胃都唔好。 我已经唔食肉食斋啦。咁点解你而家又食啊？我系想你整啲好食嘅嘢，俾我回复食嘅感觉。为咗我，你一定要做翻安安全全。 我一定做得到。 来来来， 扛 起来，扛起来， 来进去。 肌肉的 鲍 鱼， 进去。 哇， 贵 哦！喂，俾翻个300为你啊！ 哎呀，你烧咗啊！ 我真系冇咁衰啊！但你真的瞄中我张相， 对不住咯。 咁究竟佢个人重要啊，定系张相重要啊？ 两样咯。 咁如果个人喺个心里边啊，就算张相点烧都烧唔去噶啦。 咁你冇可能你烧人哋幅相噶？ 妒忌咯，张相啊。 沉红所用的是北极冰山的白红红掌， 发烂晒好食咩？ 三日前我已经将红掌浸水去磨，跟住用老姜嫩葱发焗白酒炖6小时，然后拆骨。 最新的按摩方法啊！ 沉龙鱼汤， 很久没有人用寻龙鱼做汤，此乃天顶之汤，汤王之王。 60斤鱼熬埋一碗汤，点止天顶汤啊？简直系天上天汤啦！ 幸好你在，没想到黄蓉能找这么多材料，好难对付。 郑统，而家我注射嘅系绝对安全嘅液体氮气，对红掌完全冇影响。 哇，同只红掌整容啊？头先打到重伤啊，帮佢打止痛针。 唔系啊，我话佢嫌佢嗰只唔够，你嗰只大，帮佢隆胸。 好好笑咩？我咁紧张，你哋咁轻松。沉龙鱼的鱼子是黑鱼子酱中的极品， 利用液体氮气在高温之下膨胀，做成低压，使汤吸入熊掌里面。 哇，真系隆胸啊！ 哇，好大呀、啊！ 似藥水嚟嘅咧？ 咁都得，以後冇缺陷啦。 零下十度急凍，用凍梨雕花。雕工精美，作为伴碟，高雅美观。红掌急冻完毕，这个是我的踏雪寻红。 三位评判可以开始品尝。 洞灯上鲜艳可口，真系层次丰富。 红掌吸咗陈董嘅鲜味，佢系鱼与红掌两者兼得噃。 拌菜是故里雕花，形味清凉，消除了前几个热菜的肥腻，给人一种身处雪山的感觉。 而家开始比分，如果是正分，交叉是负分。如果在色香味异形方面都是圆圈多的，那方就是胜方。各位评判请比分。松竹先生满分，侯先生满分，陶先生满分， 满分啊！我哋至多都系打和， 我尽力而为啦。 各位，我而家要做嘅系一掌乾坤，我用嘅系东北黑红嘅红掌。 整红掌不是红烧、白烧或者黄烧嘅啫， 我所采用嘅方法是蒸。 蒸好食咩？ 各位，我而家用嘅是野生天然蜜蜂板。而家系挑冬瓜， 打啦！ 到我摆。我用燕子的肝脏做成啲雀仔同只碟扮嚟。 我而家将已经蒸好的红掌放入有血燕的炖盅里边。 血燕噃，燕窝中极品。 熊掌蒸米啦，直溜落燕窝，果然是高手。 各位评判，一掌乾坤。 蜜蜡将红掌嘅香味封住，香，真系香。 风味一绝， 评判可以比分啦。侯先生满分，陶先生满分， 估唔到第一回合竟然打和。 哇！打我？你哋识唔识食噶？有啲评判好有品味嘅。 系啊。 满汉全席，今晚是龙门宴。 佢有本人有意见吗？ 黄师傅的寻龙鱼炖冻掌，就单一个菜而言，是绝无匹敌的。 嗱，佢有识食啦，听讲啊， 嗰日本人见佢近，唔方有好嘢啦。 熊掌是菜单上的第六道菜，第五道菜是鱼。以菜单的顺序而言，两道菜全是鱼就重叠了，因此今晚胜出的应该是满汉龙。 嘿，卖鼓掌！ 第一回合胜出的是满汉龙。第一回合已经完结，听晚第二回合是比试象拔。第二回合开始。 跟住我要做嘅系力拔山河，我嘅象拔系由泰国嚟嘅，我已经用七宝炉嚟分局，跟住我会用红烧嘅方法，再用天鹅、大雁嚟清炖。 指引点啊，老生？ 各位，我而家要将已经烧好嘅象拔嚟红扣。 喂，嘿，快！ 声咁嘅，好似唔够火啊！个炉熄咗，开大佢。 系。 今晚我要整嘅系富贵象拔，呢个系我即将烹调嘅急冻象拔。其实半个月前我已经用雨落将其密封，而家嘅象拔肉质比象拔行嘅肉质更嫩滑。我将会一种你从来未见过嘅烹调方法整呢个象拔，就系白象。 点解你毛巾会着火嘅？ 一定有人渗咗啲磷粉落到毛巾度。 你哋一手冇事啊嘛？喺菜内。 我唔可以再切嘢啦，你帮我啦，千祈唔好反刀啊！ 系，野生嘅人参炖鸡，配以嫩滑嘅象拔切片。 赵爷啊， 将象拔摆喺压力锅嗰度， 集中精神，唔好理人做乜嘢啦。 哦。 亮祖， 富贵象拔已经完成，睇下，富海欢腾，贵气冲天，完美无缺啊！ 因为满汉龙冇办法完成，所以第二回合嘅取胜者系千华饮食集团。 对唔住，我知道我讲一千句一万句对唔住都冇用噶啦。 肯定好味过黄皮嗰个白灼酱皮，肉质鲜嫩，落口弹牙。 大家收拾心情，准备迎接听日个后路大比拼。嗯。 点啊喂，边个喐手啊？喂，你磨把刀磨咁耐都未好噶，等我帮你啦。嗱，锁匙喺度啊。 喂，但系拖马路俾人告噶喎。 咁点啊？唔通放弃啊？放弃就即系认输噶咯。 喂，佢咁可爱，你劏咗，唔觉得你哋好残忍嘅咩？ 你啊！寻日水塘捉马骝嗰阵时候咁兴奋， 喺呢个时间唔残忍唔得噶，俾把刀我。 哎，好啊。到什么时候你们来不了我来？ 做咩啊？你想来是吗？ 唔好客气，但系你等我出咗去先通啦吓。 我对你一仔。 啊，我聊啊， 多聊啊。 你一个人搞掂噶啦吓。 哎，好嘢。 冇问题啦。 经过第一二回合。双方打成平手，所以今晚的猴子佬将会成为双方胜负的关键。有请双方代表。抢本看罗的代表。满汉楼的代表， 请问三位评判，究竟开始比赛未呢？ 比赛时间到了，如果满汉楼在王荣师傅完成之后还未出现，就等于弃权。现在宣布开始。 今晚我要整的是齐天大圣回虎山，为了保持他的鲜甜美味，所以一定不会卓得太耐。他的缺点是含有动物骚味，为了中和这种骚味，我特别揀了天狗翅来配合。其实鱼翅都有少少腥味，不过就很难察觉到他会勾起人潜在的暴戾性。大多数成功人士都喜欢吃鱼翅，我都是为了天狗翅用油爆香。我将猴子到的骚味和鱼翅的腥味用为天下第一味，就只有用这种鲨鱼牙粉。齐天大圣过火山。 冤正 三位评判，请品尝我的齐天大圣回虎山。 嗯，一种原始野菌的味觉，猴脑的香滑，加之鱼刺的润喉，天下一绝，满分，满分。 仲使讲咩？梗系满分啦！喂，仲有冇啊？ 呢个齐天大圣回虎山，的确冇得弹。但呢个猴子佬， 侯先生唔使犹豫啦，你讲乜都冇用，得我单方面出赛，而家剩得五分钟，满汉楼想整都嚟唔切啦。 你错。 真正的猴子脑一定要吃新鲜的，所以生滚用不了三分钟，金金换脑。 各位。吃新鮮腦其實係唔需要任何烹調，因為最主要嘅就係吸取佢天然味道。嗱，加啲滾油上去就可以上台嘅。 嗱，金金火腦，請三位裁判嘗試。 我們日本民族是生吃的專家，不過任何一種魚生。也不及猴脑的百分之一，我看这不是一般的猴，是大雪山的猕猴，或是喜马拉雅山的六耳猴。 吃了三日满汉全席， 我认为最好呢一味生菌头脑，你哋认为呢？ 我都系咁话。 经过三位评判嘅意见同埋三位嘅煎果，今次我系全席大赛嘅优先一系。 我哋系渔农处嘅人， 我哋系爱护动物协会嘅人， 我哋收到线报喺度有人虐畜，兼且将受保护嘅动物嚟煮食， 唔关我事噶。我系奉公守法嘅人，我所住嘅猴子脑其实系羊脑，食羊脑唔犯法啩？不过我对手就太残忍啦，生勾勾将啲马骝剥死，然后落啲滚油落去，拉佢啊！呢度所有嘅嘉宾都系人证。 Uncle， 我哋都知道你有似呢一着，所以呢个根本唔系咩马骝脑，系人，哎，人工做嘅马骝脑，嚟睇睇。 姐姐，李医生， 威嗡嗡，威嗡嗡，威嗡嗡，威嗡嗡，威嗡嗡。 你干嘛这么做？ 其实呢，我们的猴脑是用豆腐做的，不信你拿去试一下。 我的豆浆加上龙师傅的调味方法，就是我哋今日嘅猴脑啦。 我们用鸡、鸭、牛、山鸡、斑鸠脑同豆腐一起煮。让豆腐吸收这五种独特的味道，最后再用椰子肉除去豆腐的豆味儿，所以大家就信以为真是猴子脑了。就连这猴子的天灵盖也是椰子做的。 哦，这咪用猴子脑，即系欺骗大家啦，应该判佢哋输。 你讲 你够羊脑 啊？系啊， 我用羊脑，起码认识味道上相近。 系啊， 冇用豆腐咁离谱啩？ 咩离谱啊？你今日 搞错。冇错，大家冇错，冇忘记我哋仲有评判喺度，请三位评判再次评分。 你们双方都不是用猴脑，但是你们的厨艺都超出了色香异味形的境界， 所以我哋计分牌都冇用啦。 虽然有道菜无分轩轾，廖杰龙君宝居然用豆腐做到猴子脑咁嘅味道。 你们的确是超出了异能的境界，苏巴拉西， 我哋一致认为王明师傅嘅品德，唉，所以满汉 大喜。今天赛一胜一系，满汉大 生你矮啲仔啦，你胡胡黑啊嘛！ 冯叔三藩市嘅生意点啊？ 唔错啊，几好啊！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游戏，一点都不稀奇。 喂，乌嘴嚟啊！嘉伟一个喺厨房，哇！指挥住嗰班人掂唔掂噶？其实 喷晒头咁。 喂，嗰啲五子拣得未啊？ 阿小姐，今日讲紧，但系有冇写信俾你啊？ 好啊，可能我而家动紧蜜月 ，happy 紧啊！ 送大水嚟噶，咩送汤嚟噶？ 倒汤打水落去啊！快啲捞起啲铁洗去再煮过啦！ 系啊，系啊。 喂，大小姐，嗰啲鱼翅而家咪透翻用水啊，搞得电话入口噶嘛，真系，你点样做嘢啊？迟好耐啦， 吓，咁啲鱼煎得未啊？ 大小姐啊，啲店都未买到翻嚟，啲鱼煎啊全部唔着噶。 臭林叔，臭林叔，臭林叔得噶啦，喂， 冲茶， 得噶啦，冲茶。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哎呀，嘉伟啊，而家我哋摆结婚酒啊，唔系生日酒啊，点啦？祝你真系，哎，嘿，哎，靓女，使唔使帮手啊？ 梗系要啦，用我低手帮你高手煮嘢食，快帮手啦！ 哎，我帮你玩到了帮手，抬抬咯。 微微， 哇！喂，好啦， 余姐，喂，别翻嚟， 啊！ 去咗加拿大，我发觉你借我300蚊。 好啦。 原來是這麼熱的，真的。哇，那些人去哪裡啊？這麼快離婚啊？不奇怪，閃電結婚，閃電離婚，愛情不過是一種不同。 咪低啲得唔得？收唔到。 哎，嚟，大家敬世人一杯，嚟。 Thank you.